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然后严君玉听见了脚步声，有人很熟练地把他从地上抱了起来，绣着金龙的锦缎带着凉意，然而他的怀抱却是很暖和的。严君玉闻见他身上熟悉的香味，也许是这怀抱太暖和了，而他太痛了，他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一样蜷缩在萧景琰的怀里，嚎啕大哭起来。严君玉大病了一场，对外只说是着了凉，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因为追敖记坠了马，伤口裂开又受了寒，所以病了几天还发起烧来，烧得糊涂就说梦话，哭着叫奶奶，说要去边疆找他爹。几个御医守在司红堂，萧景琰索性把书案搬到了寝殿里，守着严君玉看奏折，所以人人脚步都放得极轻，更显得气氛沉重。好在朝堂上是一片所向披靡，都说太子殿下厉害，百年难得一遇，但谁也想不到竟会这么厉害。厉道勇的事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，不过是直言进谏触怒了圣上，以前像这样的也死了不少了，偏偏这一次就是杀不了。先是太学生请命，紧接着是翰林院上了个奏章，说是厉道勇文才难得，请圣上让他以戴罪之身进翰林院修书。其实要说可惜，早六年前就该可惜了，偏偏这时候冒出来，显然是见机行事。庆德帝如何不知，顿时震怒。然而翰林院不比太学生能随便处置，刚想寻个由头发落，后院又起了火。敬畏密报，起居郎原字原句把厉道勇的戏词写进了庆德帝的起居注去，而且已经入了册，只等厉道勇一死，只怕大周史书上就要多个厉道勇传了。重重夹击下，庆德帝又急又怒，连病都气重了。这次病得厉害，宗室王公都进宫探病，太子殿下侍病回来，在宫巷里被圣上的兄弟广平王堵个正着。广平王和庆德帝是同胞兄弟，从来耿直，径直问萧景琰：“ 子曰，是父母积谏，谏至不从，又敬不为，劳而不怨。太子殿下向来学问好，怎么连孝字怎么写都忘了？” 先师虽然也教孔子，但并没有教我愚孝。西戎虎视眈眈，父皇一味纵容，养虎为患，还凌迟谏臣，让人寒心。皇叔让我对父皇尽孝，不知道有谁对祖宗传下来的宗庙社稷尽孝。 广平王说不过，悻悻走了，结果一回头又被起居郎一字不改地写了上去，气得倒仰。太子虽然暗地里事儿没少做，但明面上仍是恭恭敬敬，一点错都挑不出来。庆德帝当年也是把满朝文武捏在手心里的，如何看不懂这形势？他如今不比壮年，日薄西山，世人皆有私心，就算不在乎自己下场，也要为子孙后代做打算。得罪皇帝虽然恐怖，不过这一两年的事，得罪太子恐怕几代人都翻不了身，所以除了敬畏和几个回不了头的老臣，谁还敢为他冲锋陷阵？皇子虽多，小的小，年长的都不堪大用。虽说大周不是没废过太子，但庆德帝真要为一时之气把个鹤立鸡群的嫡子废了，就算他不怕见了祖宗惭愧，恐怕煌煌史册也饶不过他。再说了，这个太子已经不是他废得了的了，太学翰林院刑部到处都是他的人。庆德帝刚把敖仲调回京中卫戍军，敖仲在南疆打了这么多年，劳民伤财，所以心中也警醒，是军中少有的主和派。谁知太子转眼就把敖纪派到了边疆，敖仲就这么一个儿子，真是大蛇七寸。次日，敖仲进宫请安，50多岁的老将军已是身经百战，鬓发花白，养心阁里灯火昏黄，一时间君臣竟相对无言。庆德帝心中如坚， 只得苦笑道：“ 民间常说，子女是生来讨债的，原也有几分道理。” 敖仲只是沉默，他能说什么呢？岁月不曾饶过当年意气风发的帝王，也不曾饶过征南闯北的大将军。年轻人是这个世上最无畏的破坏者，最擅长推倒父辈的神像，在废墟上建起一座新的宫殿。就像他们年轻时做过的那样，时间是站在年轻人那边的。庆德帝心中正伤感，只听得旁边有哽咽声，回头一看，怒骂道：“ 你这老货，哭什么？” 原来是正在御前伺候的段长福，正拿块帕子捂着嘴。本来还小声哭着，听到这话，大放悲声：“ 奴婢只是想起主子前些年英明盖世，所以伤感起来。” 他说着说着竟跪下来祷告道：“ 只求老天爷让主子快些好转起来，奴婢愿意下世为牛为马。”“ 朕的身体自己心里有数，要你这老货多嘴。” 庆德帝训斥道，敖仲反而淡淡地劝：“ 段公公也是一片忠心，圣上洪福替天，万寿无疆，不过是近来时气不好，转眼就能好转了，快不要这样了。” 正说话间，只听见外面传来皇后娘娘驾到，原来是明义皇后到了。敖仲是外臣，连忙避让，行礼时看见宫女裙角如同云霞般漫过，然后才是皇后的凤尾裙。圣上病重，所以和宫都穿得艳丽，然而她向来是爱素净的。段长福向来怕他，行了礼之后连忙爬起来。皇后神色淡淡，问了安之后赐座，又问起宫女陛下喝药了不曾，今天晚膳用了多少。明义皇后年轻时也是有名的美人，年岁上来脸架子却没老，摇曳灯光下仍然能瞥见当年倾国倾城的轮廓。萧景琰的眼睛像他，淡淡的像山岚，也傲气，无论什么时候总是端正的，一点凡尘不染。那年乐游园上桃花开得好，京中美人多争奇斗艳，他却穿白，脂粉不染，玉一般光洁的一张脸，京中人唤他白衣观音。后来大婚后，庆德帝也笑过：“敢问大事仙乡何处。”也许是今日的灯火太温柔了，也勾起了庆德帝心中一点柔情来，所以笑道：“ 我刚刚还和敖仲说呢，景琰的脾气活脱脱就是你当年的样子。” 皇后垂着眼睛，一点眼波不露，淡淡道：“ 臣妾当年是什么样子，臣妾自己都忘了。” 庆德帝碰了个软钉子，气氛一时间便冷下来，过了一会儿才有点自嘲的道：“ 要是魏权，朕也算了，偏偏不是魏权，各种原因，朕叫朕对着满朝文武都说不出口。” 敬畏因为厉道勇抓了东宫叛毒，太子星夜迟回救人，本来不插手厉道勇之事，只因叛毒卷进去，立马全力为厉道勇脱罪。庆德帝耳目灵敏，如何看不出这其中的因果关系？朝堂上风起云涌，原来是为了个男宠，这话如何说出口？只能留着夫妻之间抱怨。偏偏皇后不接话，只是沉默。庆德帝又道：“ 之前好歹还有点家学渊源，现在这个真是一泻不如一泻。” 皇后也不接话，知道 听说陛下让人训斥了小七。 小七是七皇子萧许，他跑出来认了伴读就厉道勇的事，否则也没有那么容易了事。“ 我以前只说小七聪明，原来也傻，都是没洪明那个腐儒 把朕的儿子都教成了木鱼脑袋。 庆德帝没听懂皇后的话，他不知道颜君玉就是那块玉。 依着朕的脾气，不如还让叶恒来教。 叶恒人称小叶相，叶家先祖就是凌烟阁上第一位的叶慎。叶恒的父亲是老叶相，告老后又被庆德帝请去做了太子太傅，叶恒接班做了少傅。然而在女儿叶玄姬嫁入东宫后，整个叶家全都回了江南，远离了权力中心。皇后的神色似乎有些动容。 陛下若是只想给皇子们换个师父，召他回来也没什么。 那若朕不是呢？ 庆德帝抬起眼睛问道。只说太子像皇后，其实也像他，面容如削，薄唇带笑，是无情相。他们是天生的帝王，因为没有什么不能牺牲，没有什么不能放下。皇后淡淡道：“ 那也没什么，只是云儿脾气像我，从不给人第二次机会。” 皇后从养心阁出来时，外面繁星满天。不知为何，也许是这宫殿太巍峨了，她常觉得自己在一瞬间就苍老了。所有情绪都变得极淡，如同天光云影，只远远地掠过，只剩下一个空壳在这里。丹陛下站着一个人，年轻时行伍里留下的习惯，永远站得像一柄剑，身上穿的是战袍。只是他也老了，南疆的苦战折磨人，在他鬓发上染上霜色，没人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。他恭敬行礼：“ 皇后娘娘， 起来吧。” 明义皇后却没有离开，只是也站在丹壁边，抬起头来看着天边的星辰。她轻声问：“ 敖纪，昨天动的身？”“ 是。” 敖纪仁横当年他父亲把女儿送进宫的事，所以临走也不去辞行。那女孩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记不清了。这皇宫吞噬了太多像她一样的女孩子，连姓名也不曾留下。倒是敖纪当年单枪匹马闯进宫的样子让人记忆深刻，年轻人总是有点热血的。 请演他。 皇后想说句什么，却不知从何开始辩解。敖仲淡淡道：“ 臣知道殿下把易海接进东宫养伤了。” 骁骑将军钟易海一人一枪在宫巷里阻挡了禁卫整整一个时辰，何宫皆知。如果说救厉道勇是为了颜君玉，那么救钟义海又是为什么呢？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